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是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在这个黑胶集市里头来分享音乐。我觉得稍微可以聊一聊，这个封面呢，尤其是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第一张唱片呢，是这个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也是西贝柳斯音乐的演绎者科林戴维斯指挥波士顿，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在菲利普的录音。这个系列的片子上头全是用了一个特别有名的、特别有意思的画家，就是挪威的叫蒙克。这个画家的画，大家可能很多朋友看名画的时候应该记着有一幅名画，就有一个特别飘渺的、特别虚幻的人在张嘴在呼喊的一个图片。这个名字，这张画应该叫呐喊。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作曲家可能不是他们来选择的，就是很多唱片公司来选择的，就是他们会我们就来听这张唱片《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在今天来聆听的就是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两个方式， 们知道西贝柳斯呢是芬兰民族音乐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虽然曾经呢走遍了欧洲。 会上演奏的曲目，那这一部呢是讴歌芬兰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交响作品，具有史诗般宏伟的气势。 北京音乐广播永恒的低声部的拨弦的一种衬托下，单簧管、双簧管奏出第一主题，显示出一个鲜明的民歌的风格。圆号的延展音带来首这个录音，生动的空间感、饱满和鲜活的弦乐和充满光彩的铜管都得到音响迷的一致称赞。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 耳边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行版，刚才我们听到了乐章开始的时候， 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英版的音色更好一些。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挺有意思的、 啊、对， 我们这个版次的选择呢，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跟大家简单的聊聊。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跳过第三乐章，直接进入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庸的快板。 的旋律，全曲的结尾辉煌的铜管引导全曲进入最高潮，整个乐章是一个典型的胜利的颂歌。听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幸福，好像听着耳边的乐音就到了你心驰神往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西柏柳斯他的音乐充 唱响不朽爱之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 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村 来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雨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烦恼盛大上线， 收录萨顶顶、艾弗杰尼没烦恼、何洁快乐家族之歌、周深青春有悔以及刘惜君、金志文和平之歌四十。Lady Gaga 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这部交响曲呢，比西比柳斯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鲜明地反映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没错，那第一乐章开始呢，也是在定音鼓。大荷花时期最著名的唱片， 这版录音呢后来曾经多次再版，但是从声音的素质来衡量，还是大荷花商标还是大。2015年同年的12月8号，在作曲家50岁生日的时候首演。这之后他做了多次的修改，于1919年完稿。作品采用 像现在我们所听到这个版本呢，又是卡拉扬他来演绎的。其实卡拉扬对于西贝柳斯的作品特别的青睐， 对对对， 所以呢，他的名字我们听了西贝柳斯的。 像第二交响曲、交响诗、芬兰颂等等都受到很高的评价。 那指挥柏林爱乐的第四、第五交响曲也非常的著名，在第 叫风鸣的主题，烘托出一种嗡嗡作响的自然风光画面。随后呢，在第二乐章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像赞美诗一般的动， 现在我的脑海并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壮丽的色彩，他们的声音存在于我的交响曲之中。 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曾经跟大家， 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啊，他的这个乐章当中第三乐章当中的那一段铜管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感觉，其实一直到刚才陈老师一直在说。是在听着这种古典音乐，就是没有歌词，咱们说古典音乐吧，没有歌词的音乐当中，其实你的想象真的是可以无限大的， 很丰富，很丰富。 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无良业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拿出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给咱们北京地区的朋友直供50箱吧。 好， 价格呢，1296块钱一箱，这是市场价的3.3折，关键是买一箱送两箱，相当于是1296块钱。您 1296块钱买一箱再送两箱， 太感谢了， 这整整是3箱18瓶酒。 好， 不过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呢，只针对北京的听众，只能。 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这是由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调酒大师亲自调制， 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何慧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 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